你依然停住在属于他的国度，你的体温还遗留着他拥抱过你的温度，与他过去的每一步，你每天都回顾，陪你走他常走的路。我试着把你从他的国度救出，你却怎样也逃不出黑夜过后的迷雾，总是我不能成为你追逐的最终幸福，我却愿做他的候补。我是第二幸福，代替他的候补，这些我都不会在乎，只要你试着假装投入。我是第二幸福，可有可无的候补，虽然感到无助却已麻木，我不会退出，我愿做你的第二幸福。救助你却怎样也逃不出黑夜过后的迷雾，总是我不能成为你追逐的最终幸福，我却愿做他的候补。我是第二幸福，代替他的候补，这些我都不会在乎，只要你试着假装投入。我是第二幸福，可有可无的候补，虽然感到无助却已麻木，我不会退出，我愿做你的第二幸福。这些我都不会在乎，只要你试着假装投入。我是第二幸福，可有可无的候补，虽然感到无助却已